在陈州荒旱，天苗不长，风声日去放凉，酒鸡在荒，文武官送行在长亭上，与百姓赶到旁，好兵长光看远方，他们装刀包面，为官不良，一告他斩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帮把贪当，三告他吞没灾粮，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王纲，押宝免审问长亭上，百姓我纷纷的诉冤枉，铁证如山不虚晃，包你的话不以称当，王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大象，包免审王嫂娘啊，包面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长也心肠，怎奈是王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你请将包面来宽方，岂不是下压百姓，仗起君王，亲自废除王法贪当，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叫你我一声感对嫂 王立新，先来一起看最后一位小选手的得分。22号选手王泽奇，评委判分是9.98分、9.96分、9.97分、9.96分、9.93分、9.93分、9.99分、10分、10分。去掉最高分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3分，22号选手王泽奇最后得分是9.97分，9.97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在第三届全国评剧票友大赛当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全国十大评剧名票称号的蒋爱红，送给大家《鸟入林》。

想起了东昏时，春山在赵姑娘结发宝图烧公布的文。